列王记下第十七章。犹大王阿哈次十二年，厄拉的儿子何舍雅在撒玛利亚登基为以色列王，在位凡九年。他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但不像他以前的以色列列王。亚述王沙尔马乃瑟上来攻打何舍雅，他便向亚述王称臣纳贡。后来亚述王发觉何舍雅企图造反，原来何舍雅曾派使者去见埃及王索阿，就不再向亚述王每年纳贡，所以亚述王将他拘捕，囚在监里。随后亚述王进军侵入全国，直逼撒玛利亚，围攻了三年。和舍雅九年，亚述王攻陷了撒玛利亚，把以色列人罗王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拉黑和靠近哥仓河的哈波尔以及马代各城。这是因为以色列子民犯罪，得罪了领他们离开埃及地、摆脱埃及王法郎之手的上主，他们的天主，而去敬拜了别的神，随从了上主由以色列子民面前所驱逐的异民的习俗和以色列列王所规定的律例。以色列子民做了不义的事，得罪了上主他们的天主，在他们所有的城中，从守望台直到设防的城，到处建有高丘，在各高冈上，在所有的绿树下树有石柱和木偶，在高丘上依照上主从他们面前所驱逐的异民的习俗，焚香献祭，作恶激怒了上主，又敬拜偶像。虽然天主曾明明吩咐他们说，你们不可行这样的事，上主曾借众先知和先见者警告以色列和犹大说，你们应离弃你们的邪道，按照我给你们祖先所规定的，借我的仆人众先知给你们传授的一切法律，遵守我的诫命和我的法令。他们却不听从，如同他们的祖先一样执拗，不肯相信上主他们的天主，拒绝了上主的法律和他与他们的祖先所订立的盟约，以及对他们所发出的警告，随从他们四周上主曾命令他们不可效法的异民，追求虚无，自己成为虚无，抛弃了上主他们天主的一切命令，为自己铸造神像，即两个牛犊，制造木偶，敬拜天上万象，侍奉巴尔，使儿女惊火献神，行占卜和法术，出卖自己，行上主视为恶的事，激怒上主。因此上主对以色列大发愤怒，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走，只留下了犹大支派。但是犹大也没有遵守上主他们天主的命令，反而也随从了以色列所行的习俗，为此上主抛弃了以色列所有的后裔，使他们受压迫，任人宰割，终于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走。的确，自从上主使以色列与达味家分裂以后，以色列便立了乃巴特的儿子亚洛贝罕为王。亚洛贝罕即引以色列远离了上主， 使他们陷于重罪。以色列子民遂追随亚洛贝罕所犯的一切罪恶，始终没有离开，直到上主将以色列从自己面前赶走，正如上主借自己的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话。因此以色列由本国被罗王亚述直到今日。亚述王从巴比伦、固特、阿瓦、哈马特和瑟法瓦因徙至一些人民住在撒玛利亚各城，以代替以色列人。这些人占据了撒玛利亚，就住在各城内。他们起初住在那里的时候，因为不敬畏上主，所以上主打发狮子来咬死了他们一些人。有人报告亚述王说，你在撒玛利亚各城徙置的人民不知敬拜土神的礼仪，因此那神打发狮子来咬死了他们一些人，因为他们不知敬拜土神的礼仪。亚述王于是下令说，你们叫一个从撒玛利亚掳来的司机回去，住在那里，交给他们敬拜土神的礼仪。于是有一个从撒玛利亚掳去的司机回来，住在贝特尔，交给他们该怎样敬拜亚威。虽然如此，各个民族仍然制造自己的神，供在撒玛利亚人所建筑的高丘上的庙宇中。各个民族在自己所住的城内供着自己的神。巴比伦人制造了苏科特、贝诺特，固特人制造了乃尔加尔，哈马特人制造了阿什玛，阿瓦人制造了尼贝哈茨和塔尔塔克，瑟法瓦因人使儿女惊火献于瑟法瓦因的神阿德拉莫勒克和阿纳莫勒克，同时他们也敬拜上主，从自己中间选派一些人做高丘上的司祭，在高丘上的庙宇内自己献祭。这样他们也敬拜上主，也奉侍自己的神。从哪一国徙至来的，就照哪一国的礼仪。直到今日，他们仍然依照先前的礼仪而行。雅各伯，上主给他改名为以色列的子孙，也不全心敬畏上主，也不按照上主给他们所立的条例、礼仪、法律和诫命而行。上主曾与他们立约，吩咐他们说，你们不可敬拜别的神，也不可跪拜，也不可侍奉，也不可向他们献祭，只应敬拜那以强力和伸展的手背领你们离开埃及地的上主，只应向他跪拜，向他献祭。我为你们写定的条例、礼仪、法律和诫命要时常谨守遵行，不可敬拜别的神。我与你们立的盟约，不要忘记，也不要敬拜别的神，只应敬拜上主你们的天主，他必拯救你们，脱离你们一切仇敌的权势。然而他们不听，仍然依照他们先前的礼仪而行。这样这些人民敬拜上主，又侍奉他们的雕像，他们的子子孙孙也是如此。祖先怎样行，子孙也怎样行，直到今日。